锵锵三人行，咱们派驻日本的特务李小牧刚刚来向我们透露一个情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偷偷潜入我国，是吧？ 这什么叫偷偷潜入我国？这谁都知道的事儿，是你 不知道？不就是报纸报道了吗？是吧？哎呀，听说就回去了， 对 吧？ 对对，回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谈要跟我们购买钓鱼岛的问题？ 应该是北朝鲜的问题为主要吧？还是 对对， 他跟你说了， 那不应该跟我们中国？ 这个中日韩这次主要就是为了谈朝鲜核试问题嘛。 所以最近这个领土争端是个问题。那天我们还讲到，就说是搞的这个新闻。主播嘛，不是发生这个口误 、 啊、口误是非常正常的啊，我就不能怨这个小女孩，这太容易发生这个口误了。就是菲律宾是中国固有领土，是吧？菲律宾是中国不可争议的领土的一部分。对，我说这个玩意儿挺有意思的，就是人家这个姑娘呢还很敬业，就是道歉哈。我跟你说，文道，我现在啊，在这个操劳国事之余啊，我如果是这个闷的话，我有一个娱乐，就是看那个新闻后边那个。跟帖呀、啊、哎呀，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相声，你知道吗？我就哈哈大笑，就特别有意思。你看我今天还那就是他这个道歉说，哎，对不起大家，我口误了，我以后一定加倍努力认真工作，怎么怎么着。然后你看底下说，道个这币歉，我顶你。你说的没错，像你这样敢于说实话的人太少了，我们都顶你，是吧？菲律宾几千年前确实是中国领土嘛，说没错，继续说，日本韩国也是咱的。我们不怪你，我们要奖励你。你看，哎，你看这个事情啊，就是反映民间的这个 情绪。 对， 所以小木啊，你可以给我们带来，就是说钓鱼岛，石原慎太郎说筹款要买钓鱼岛， 对， 这个在日本是个极少数人的一个心态，还是在日本现在挺 很火， 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你像到昨天我查的是已经有3亿多了，3亿多是什么？他募捐 日元 啊、日元，他募捐日元，他5天是7600万，所以说明他的支持他的，因为他东京都不能随便把这一笔钱拿出来的，他通过募捐，所以有其他的市长也支持他，包括他儿子本身是自民党的。那自民党的干事长，他们之间在1年多前就讲个什么呢？他不单就是一种民主情绪，要跟中国来抢这个地方，还不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就是这是一部分。更重要的，因为在东京都还有一个岛叫小笠原岛，在去年11月份已经被评为世界遗产。 对， 那就属于东京岛，东京都的，隔着太平洋很远一个岛。那他以这个为范例，如果把这个钓鱼岛也买下来的时候，东京都买下，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世界遗产，多大一个名声呢？那全世界都知道的， 那 么它作为旅游开发， 好，这意思，它不光是说作秀， 它不单纯是那一片的海洋的资源的问题，东京都它不考虑这个问题，它考虑到 是，他真以为他能得逞吗？ 不， 中国在这儿摆着呢。 但是他觉得他在国际法上面他能讲得过去，他觉得啊，因为他毕竟管辖的已经快70年了。 文道怎么看这事？ 我觉得，当然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钓鱼岛这个地方现在很大程度上面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都说是中国领土，但是实际上在那个地方经常在上面修建东西，经常控制住那个区域的确实是日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为什么这么过去这么多年，当很多的意识说要去那边宣布这是我们的主权，要宣示主权，要跑到这个钓鱼岛上面，就后来都有点好像被人赶回来了或怎么样，就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政府也好，台湾政府，就包括台湾地区的政府也好，在这个事情上面显得很被动， 特别在中日建交之前没人提这个事情， 太被动了， 根本没人去。你像日本的北方领导北方四岛，他这几十年也是被俄罗斯在管理， 对， 那他有一个，就在国际法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他已经管了几十年，所以他日本人也不能派军队去抢他，也不能去打他，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这石原慎太郎在日本得人尊敬吗？ 他，你想他连选了几次都当知事，4年一次，这已经他等他下次毕业 好像82岁了， 四次了，这是第4次，他不需要选举，他就头一天拿个麦克在那个车站讲一次 就 高票当选，为什么？说明他有他得他的民心的一面， 太多了。 所以你看咱们这边看到对他的报道，感觉这人是有点半疯似的，就那一个丑角似的人物，可是实际上就是还有民意基础。 那当然 是吧， 所以他有时候他有他在他那个地方存在的合理的一部分的一些因素在。 而且石原因为在日本从来就是名人嘛，石原慎太郎一开始是作家， 对，很有名， 他是那时候写太阳族， 对，他跟我一样写那些色情文学的， 对， 他靠这个出名的， 对，然后当年呢他是因为我们要了解日本在战后到了六十年代左右的时候有一批作家出来，主要是跟三岛由纪夫走得比较近的那一批人，他们那批人觉得当时日本的民族精神涣散，觉得这个国家精神空洞，物质高度发达，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年轻一代他们心灵该寄托何处，那么那时候就在他的小说里面创造出一种人物角色叫太阳族。那当然这一派向来都被认为是偏右翼的，比如说跟他同代的一些人啊，像大江健三郎是非常讨厌他的，因为大江健三郎是左翼的， 对， 是反战的，是和平主义者，那么两派是一直在争斗，但是日本过去几年看到的迹象就是右派这一翼是成为主流。 而且呢你说不管左翼啊还是右翼，我觉得啊他们某种程度上讲啊都是很强调精神的，就是尤其是发展到极端，因为你刚才讲这个大江健三郎，所以我也是注意到啊，石原实际是一文人， 没错， 对吧？这个文人啊，你看哈，你注意到他的这个关系，他总是说我跟三岛由纪夫是好朋友，可是当然三岛由纪夫没有承认，当年三岛由纪夫说我在日本文坛没有好朋友， 没有朋友， 但是至少石原慎太郎觉得。是 他是继承他， 我们是一波，俩人说的话也非常的相像。你看这个三岛由纪夫，咱们知道，咱可以看看照片啊。三岛由纪夫是日本这个好家伙，他因为个矮啊，有人说啊，就练健美啊。 他是故意练的， 故意练成这样的。三岛后就是剖腹嘛，剖腹自杀。你再看他第二张，有这个日本著名摄影家给他拍的那个照片嘛，你看。实际是个小矮个儿，但是据说他感到很自卑啊，所以就一定要练成这样的身材。这个三岛由纪夫到时候干了一个就是当时一个荒唐的事情，跑到日本自卫队的一个什么总部，然后呢其实就叫不合时宜，是吧，跟着几个人啊，拿着什么名刀叫关孙六嘛，然后冲日本自卫队发表演讲，说你们要跟着我造反。然后你注意到他当时说的一个话，他说呀，日本现在陶醉在经济繁荣当中，洋洋得意，可是日本的精神完全完蛋了，就精神彻底贫乏了，我们还有救吗？他发出的是这种声音。后来底下的人嘲笑他，谁跟你啊造反的，然后他就进了屋哭哧一下子自己弄，然后让他身同性恋那个伴侣借错人呢，砍了三刀才把脑袋砍下来，极度痛苦把脑袋砍了，就那样自杀。这三岛由纪夫哈，可是你看啊，这个石原慎太郎，我觉得都挺奇怪，他们文人是不是挺爱担心精神的事儿？石原慎太郎最多说的也都是说日本完蛋了，他实际很悲观。你看他说日本的国民性现在说日本对谁都不可能构成威胁，说甚至说那种很极端的话，说日本现在的国民性就跟狗一样，说完全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我觉得这跟讲中国一样， 我正想说这个 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说我们日本的这个精神 没有 何在。我就想到其实中国也有一些文人或者说左派也爱这么说， 这不叫左，这种想法是一种很典型的极右派将要出现的一个真相。当年纳粹德国出现之前说法是一样的，一样很多人说我们德意志精神民族已经涣散了，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完蛋了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人的说法通常是讲是说现在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贫富悬殊，日本也是一样啊，然后说到很多年轻人没有出路，那同时又说到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没有一个信仰了。那么他们通常这种右翼的说法很喜欢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接下来很容易就会过渡到国家主义。当年日本的国家主义出现也是这样，他为什么会过渡到那边去呢？所以你说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没有精神，但是请注意，在这个年代，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啊，就不是以前比如说整个国家信一种宗教，没有国教的年代，你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团结所有的老百姓说有一个精神信仰？ 我们不总不能说全国人民一起十三亿中国人一起信上帝，嗯，也不能说一起信这个，也不能一起说信那个，嗯，那过去我们都一直信奉马克思，那现在这个恐怕也很难说得上。那日本也是一样， 在日本他有，对对，他有很多，比方中国传给他的佛教， 对， 他有神教， 对，神道教， 对， 对，但是那个，嗯，但是那个神道教啊，嗯，很独特，日本的神道教在明治维新之后，嗯，才被大力的振兴为国教那样的一个感觉，嗯，把佛教压下去，他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嗯，所以这种说法到了最后。你要找一个共同的信仰跟精神，那必然就是要只能信仰一个东西，那就叫国家。嗯， 其实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 对，是集体主义。 所以他们就讲啊，我就觉得人类社会里好像不管哪个民族都有这么一种人，对这种人我常常是敬畏，你知道吗？就离他们远点。但是呢，我的当然有的人是给世界帮上忙，我也很尊敬啊。但是呢，这种人简单来说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铁肩担道义。嗯，他这个啊。当然是某种程度上讲，历史也可能就是由这帮人推动的，就是他觉得他啊，对一个对你们都有责任，嗯，国家民族沦落至此，对吧？甚至这些人可以去死啊！你包括你像我认为咱们那嘉宾那个加藤那小伙子，他有时候都有点这真是日本人的范儿。底下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为了日本民族，我可以去死。嗯，你说现在一八零后，咱们这样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就跟说你们是铁肩担道义，我是肉肩担淫欲，跟你是吧？咱们就是凡夫俗子。但是我就注意到你刚才讲这个作家，我为什么讲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曾经有人说村上春树，嗯，说他受这个三岛由纪夫的影响很大，嗯，但是村上春树本人 他其实很讨厌， 他很讨厌， 讨厌这个， 他说我跟三岛由纪夫这一套啊，嗯，完全两路子， 对， 还包括也就是说跟石原慎太郎这一套， 对， 都是两个路子， 对， 村上春树是什么？他们那一代人是什么武士道， 对， 爱国主义，是这些个东西， 对， 哎，但是这个村上春树说我这些种就典型的，他说我就喜欢美国文化， 对， 我就是美国文化长大的，我听着美国歌，我弹着美国琴，对吧，读着美国英文书，甚至我都想尝试拿英语写作， 对， 哎，你看他就是另一代长大的。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跟你刚才说的不一样的想法，你说左翼也很容易变成是这样，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左翼啊是特别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他面对这样的潮流之前，他特别讲究冷静跟理性。比如说现在日本的左翼学者跟作家面对这样的潮流，因为这样潮流很诱惑人， 很诱惑人， 一天到晚说我们现在看看是不是不团结了，我们是不是没有精神信仰了，那个魔力很大。但左翼讲的是什么？左翼说千万不能相信这一套，我们要冷静下来，想想看今天这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不要相信一个空洞的信仰，不要崇拜国家，不要迷信国家，要回到每一个个人。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其实他的抵抗的能力是小很多的，因为他对一般人来讲太难了，太没有吸引力了。那所以为什么在德国走向法西斯的过程，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过程之前，这两个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左翼运动，但是都失败给了极右翼， 啊，失败给了纳粹， 失败给了纳粹跟军国主义。那日本更妙的是什么呢？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主义啊，它还直接就是跟神道信仰相关。嗯，因为你一说我们要国家有精神，要说那个精神是什么呢？那你就很自然就演变成天皇崇拜，因为天皇是神，他不是人，他这个神格来自哪里呢？是来自天照大神创世以来的一个精神传统。嗯，那于是你这个宗教化变得格外容易。 哎，你觉得日本人还有可能重新兴起什么天皇及国家，为了天皇去干什么牺牲？ 这个倒不可能， 这不可能，因为它只是一个装饰。但是呢，它从一种表面上需要它去做一点这种外交的事情而已。其实这些民众对于天皇已经不是像那跟他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我觉得他们现在为什么，你像这个石原慎太郎，他其实就是个极右翼，他可以写本书去跟美国人说 no。 对， 是他写出来的。 对对对， 他不是说跟你 中国，咱们是跟他学的，是吧？中国可以说不，其实 很多年以前他就说跟美国说 no， 对吧？他就是个极，他是为他自己的这个，所以他觉得现在年轻人要搞援交了，买名包了， 他就看不惯，嗯， 对对对对， 他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作为一个文人的一个角度， 没错。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把他刻画他像个神魔，这不对，他根本就不是个政治家，你别把他当政治家去看，但他有他的人气，那是他的道理在那里而已。 但是呢，就我说那什么意思呢，我就说我在很多这个左翼还也好右翼也好啊，尤其是在日本人身上，我看到一种统一的什么精什么一种认真精神，就是照咱们这个北京话讲啊，都是那种就特别较真儿，你知道吗，就好像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就跟我说说还是真事啊，说上个礼拜说日本人说上个礼拜在澳洲仨这个日本游客，你知道吗，坚定不移的这三位大神按照 GPS 的指引把车开到了海里，这表情就日本人，他就GPS 横开到海里，引起周围人就围观，在浮在沉，租来的车旅游的报废，你说仨日本人就是 他很规矩，就是， 他就 因为他那个国家很规范，他都按照他那些规矩写的那些手册去做这些事情， 对对 对 他们就是这样去，真 你记得，就是我就说他这个精神里头，石原慎太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这个大江健三郎，就像你说的大江健三郎跟他观点是不一样，大江健三郎是非常反对天皇制的， 对， 但是这个范儿啊，我就说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儿，他是什么，他说本来我们跟大江健三郎几个好朋友在这个 当年是朋友 俱乐部里在喝酒，旁边呢有个俱乐部的老板正在那儿高谈阔论说天皇啊如何如何好，石原说我就观察大江就不对了，大江的这个羽毛啊就竖起来了，好家伙，就摆出一副 要干架了 战斗的姿势，酒也不喝了，看着这个酒吧老板，你想他是个著名作家，这有什么关系，一店主是吧，好家伙，他说我们都知道拦不住了，接下来就说大江健三郎就在那个 club 在那俱乐部里跟这个酒吧老板，最后酒吧老板的儿子也加入进来，展开了几个小时的滔滔不绝的 激烈 抨击天皇制的这个演说，说几个小时之后啊，他的酒也完全醒了，完全醒了，然后就说他就说反映这个大江健三郎的这种人格啊，他说这个喝大了之后回了家啊，第二天下午他接到大江健三郎的电话，大江健三郎就问他说，不知为何我刚刚醒来发现我在自家的厨房里啊，昨天晚上我们喝酒，我没有失礼之处吗？ 对，他会陪你道歉。 石原说这个，这就是说给我一种，就说这种性格，给我一种特强烈的印象。你知道我说的是这意思，就说他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怎么咱们感觉都是这么一些特轴的，你知道，就是跟你 就像个疯子一样， 跟你较劲，你知道。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们我好奇啊，就是说日本其实还有另一种路数，就觉得他们这种讲精气神的之外，还有很多是抨击现代日本官僚财阀什么，说日本社会不行了，要再次改造，所以日本这几年不是很流行坂本龙马嘛，对不对，重新喜欢讲坂本龙马， 就是说坂本龙马怎么回事， 坂本龙马是日本大名人啊，就当年维新时代的一个烈士，就是为了维新呢，最后被幕府那边的人给暗杀掉，是然后还列出了很多将来的基本国策啊什么，这一个文人武士， 小泉纯一郎就最崇拜他了， 对，对，坂本龙马，那很多人都说现在日本啊还有另一批这种政治明星，就大阪那个市都知事， 对， 大阪市长， 对，板下 他说什么要学坂本龙马， 对，也是他要学坂本的，而且他在很多理念跟石原慎太郎是一样， 也是个右翼 啊，也是而且他说对这个历史问题啊，他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写的，就是说对日本的侵华历史这一段好，他说坏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要讲清楚，跟周围我们好的，我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有好的一面， 就还有好的。 他觉得他们是亚洲啊，是从美国和那些西方国家救出来的，是他们救出来的。所以他有这个理念，就现在这个新的市长大门市，所以他在有些历史问题，他跟这个在钓鱼岛的问题上面意志上是一样，但是他对外交他比较 低调， 要低调了很多，而且就他说这是国际问题，外交问题我们不能随便的去断论，就是当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在这一点呢跟 他现在是很有名的政治明星啊， 对， 然后非常人气，非常高， 最重要的就是马上就要众议院选举了，这个板下这个桥下和这个石原慎太郎捆在一起，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要搞选票，这也是很重要一点，所以这次一定要很快要把这个钓鱼岛的这个事情把它解决。 你觉得真能、真能付诸实行吗？这个事儿，这事儿发展下去， 我觉得很有可能。 不，那就中日必有一战了，是吧？会吗？ 那先把菲律宾内战先打了， 打 试验 战 一战先， 哎呦， 因为那个离我们这也，他也搞了很多年，日本的海军很厉害的，还是。 日本自卫队海军， 他的那个航空母舰日向号，就我一个日本名字叫日向一样的，日向号就是准的那个航空母舰， 所以假装不是航母的航母。 所以日本民族这个利器啊，就千万别掌握在狂人的手里。我跟你讲，我就说人类社会里有这么一种人，你看希特勒，我那天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他临死前的遗言呢、你一定要了解希特勒的这种人格。我认为这种人格就叫振起国家，就是说我就是国家。他说我死时充满喜乐，深知我军民同胞已成就丰功伟业，并以我之名立下千古奇功。当时苏联红军打下柏林，他就在说，你们都牺牲了，以我之名啊。然后你看，在临死前他怎么说德国人民啊，他说如果德国人民不再有牺牲的准备和决心，不愿以自己的血捍卫生存，他们便死不足惜，注定要被其他更强的力量消灭。果真如此，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你说这就是希特勒的情怀。这玩意儿也是壮怀激烈，可是这里边隐藏着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让人情绪激动讲牺牲讲壮怀激烈，我都是很本能的抗拒。我觉得这里面他，但是他非常有诱惑， 对，必须承认，特别能忽悠人。 对，对绝大部分来讲，对这种东西都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对。 然后面对这种潮流的时候，你要跟老百姓说，我们要尊重个人的价值， 对， 我们不要变成一种集体狂热。